咁啊，送俾你哋有呢一只。认唔认到啊？ 爱上一个人，未必要看见这个人。爱上一个人，未必可抱紧这个人。明天总有别人，太现实还是太假，只想我还做得到，因这句话忘记他。要放低一个人，傲慢过拥抱这个人，永远爱一个人，这个人回忆总算美丽，快乐时曾后悔吗？只想我还做不到，因这句话忘记他。我爱上一个人，为什么只爱这个人？想一片云，但未必拥有这片云。回想七岁那日，又何曾遇见他？当天我谁亦不怕，怎怕未能忘记他？我爱上一个人，为什么只爱这个人？我爱上一片云，为什么只爱这个人？ 其实拣歌当然是完全顾及你的感受，每一首歌都是拣了很久，很精心，也都想过是不是一个演唱会，有没有唱歌呢？有没有唱得太多呢？有没有唱过歌迷会开心一点呢？那跟着榴莲这首歌都是一首很 soft 很甜蜜温柔的歌。